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天宁寺桥；西三环西兴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对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这是下班了，这一声让我突然觉得我拿东西 你别你回来 对对对，这话还没刚开始说你下班了。 你不行，别 好了，好，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恭喜各位下班快乐了，就是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对，是你确定吗？咱们明明不是一种状态，好不好？ 我能说什么呢？ 对， 我工作，我快乐， 我开心啊。好，希望你能够把这种情绪延续下去。据说之后还有这个元旦的假期啊，还有春节的假期。 我先走了， 我都帮你申请一下直播，好不好？又苦笑，哎呀！ 再见工作， 你应该告诉大家 ，I love work， 我爱工作。 关键这个周末你知道吗？我还有带班呢。 Who care？ 又不是我。 然后一下就觉得说，周一到周天的时间一下打通了。 好。其实前面我们俩互相这个调侃，都是为了说让你明白，一天的疲惫结束了，可以轻轻松松的迎来一个夜晚。 顺便呢，可以轻轻松松去拥抱你身边的爱的朋友、家人、爱人了。 这首歌特别适合慢悠悠的时候听。 许巍，我的爱， 感受一下。 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是覆盖，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你 这首歌，我感觉不应该是在直播间，嗯，或者你听这首歌，你感觉也不是在路上面堵着车， 是， 而在一个四合院里面，哎，泡着一壶热茶， 啊，对对对，我们家那边是喝三炮台， 哎呦喝， 然后穿着一件 T 恤坐在院子里， 那是夏天， 对，现在是冬天， 现在这个穿 T 恤的话可能会冻病吧， 对对对啊，我的爱来自许巍，是今天送给所有下班路上，嗯，刚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第一首歌，嗯， 是的，记得找到我们的方式连接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 稍后呢又是我们的这个推荐书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稍后也会推荐两本啊非常有意思的书，嗯，等会儿呢也认真的也推荐给大家好不好，嗯 哼，马上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熟悉，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嗯， 照例还是要在今天下班的路上陪你们一起听听好歌哈，这首歌和前面那首完全风格不一样，就像是喝了一壶茶之后马上来了一块蛋糕， 嗯，我们可以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抛出一个好玩的互动话题， 好，嗯， 是跟水果有关的，现在可以想一想自己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嗯，然后编辑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我喜欢吃芒果，一只正在上直播的芒果，哎呦，你的 甜蜜，好，知道了，嗯，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好，来说说怎么玩这游戏，刚才没听清楚，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喜欢吃的一种水果，然后加你自己的状态连接成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一只正在上直播的芒果， 嗯，你是芒果， 嗯，你知道如果说满屏幕看到大家发来的水果的话会比较顶饱， 但是那个水果是一定要自己最喜欢的那种吗？ 也可以是你假装自己很喜欢。 OK， 打动了我的心。我是一个正在对着话筒说话的橙子。好怪异。 我觉得你下一期可能会收到很多这个一筐一筐的橙子，然后全画满了牙齿。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来看看各位水果，各位水果啊都在干嘛，水果大拼盘，一颗正在切鸡肉的樱桃，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嗯，我为什么要陪你玩这个游戏？我们为什么要陪你玩这个游戏？ 哎，你知道吧，啊？就是你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就避免很多朋友现在给你晒很多他们现在正在吃饭的图片。 你知道你让我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什么感觉？ 对， 就是我还在上幼儿园。老师说来排排坐吃果果啊，有那种感觉， 哎，就每天上节目的时候不应该有一个就是白三岁的心情吗，嗯， 啊，偶尔三岁一下就好了嘛，是不是啊？ 我们看一下，有很多水果发来信息， 好吧， 一只奔跑的橘子啊，哎，是跟你同品种 啊，好好好， Orange， 你好你好，嗯，但是还有是他说闹闹小明说 我是一个还不能下班的圆滚滚的西瓜， 就是正在加班的西瓜呗。 还有一只在家的桂圆。 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编辑这样的可爱的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上、连接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啊，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都是某三岁 王牌推荐。 来，各位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们，我们要多读书啊！又到了每周三的荐书时间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两本书呢，也很有意思。 对，我们就在感慨说，岁末年初了，又到了更换日历的时候了。每年其实故宫推出的故宫日历都很受欢迎，所以今年的国家博物馆也结合了自己的馆藏精品，推出了一本非常精美的，叫做《国博日历2019年》。 对，会有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的这个 肖像 ，然后呢，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包括四羊方尊啊，这些啊， 唐三彩呀、 对，就是摆在你的桌上会显得很有格调。你想象一下， 就是你真的是转瞬。即使我今天在撕我这个日历的时候，我发现撕了一大截下去。 你看，你想，回头去我办公室看，我那儿有国宝。你听这是什么感觉啊？还有在岁末年初，我们也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啊。有一本研究过劳的经典之作叫《过劳时代》，其实作者森冈孝二是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家。 对，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过劳的问题，长达了很多年。从一个大数据的角度出发，探寻了很多过劳背后的现象和深层的原因，而且提出了一些转变的工作方式。 对，书里有一个章节的标题说，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我想对于那些下班还在用微信处理工作的人来说，这句话绝对说出了你的心声。哎，忙了一年了， 谢谢吧。 关键老板给假吗？ 人永远不知道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出现了很多有空来报道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是正在手握方向盘啊，得空给我们发一微信的话，可以来参加这个幼稚的游戏啊，是来自于爱科今天特别来倡议的，就是叫幼儿园小朋友这个重回幼儿园的一个游戏哈。 我们来看 排排坐吃果果， 满屏幕都飘着这各种各样的水果，一枚回家路上的香喷喷的榴莲。 还是香喷喷的榴莲， 真的喜欢吃榴莲的人都会觉得它的气味很香。 对，他们可以一口气吃下一颗榴莲，然后呢再就着臭豆腐。 Yeah. 果听过这个之前的十点说唱团的朋友，还记得这个坡上村乐队哈、啊， 嗯， 那些我的小伙伴们啊，孙潇啊，孙大猴 ，Sean， 这是他们和常石磊的合作， 嗯， 叫歇一歇，很适合我们刚才说的这本书。 对，听到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整个视野都已经被打开了， 好像感觉心也没有那么累了，对不对、嗯、啊？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嗯、 我看到了很多香蕉的朋友、 嗯、 然后说有开车开到外皮发黑的香蕉， 咦呵， 这应该是晒的、 嗯、对，榴莲其实也不少， 是、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这个幼稚的游戏当中来，但是我看到现在平台上留言的女生是居多、 嗯、女生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水果嘛， 嗯， 对吧哈、啊，今天这个游戏叫我们来做水果啊，就是玩法很简单，就是你用自己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造句啊。 在一堆水果当中猛然看到了一只烤羊腿 啊， 你看 好违和感觉， 关键是他还发来了图片 啊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啊。还有丽珍正在等儿子放学的葡萄， 嗯 还有班车上睡觉的人参果，你们好、 哎、 啊，大家好， 激发了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 好嘞，我们赶紧来看看最近的新歌，可真多呀， 是 啊，说到这个水果啊，接下来这首歌虽然跟水果没什么关系，但是气质总感觉是在削水果， 是的、啊嗯、因为牛奶咖啡组合最近为一个很受欢迎的消除游戏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叫做不开心就要削你啊， 消除的削啊， 对 不是另外一削啊，这首歌哎呦曲风很活泼， 嗯，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游戏一样，幼稚软萌可爱， 对， 一上线就有很多网友喜欢，但是呢，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这个歌智商好低啊，也有人觉得说哇，敲开心了啊，对，就是自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如果说像歌里唱的一样，能有个消除键，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能通通消除，我觉得这才是人生。 对， 嗯，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神器，你想不想拥有呢？哈，想想还是算了， 考虑再三，觉得 哎， 有一个也行啊。 你不觉得高高低低的各种快乐悲伤加在一起才叫人生吗？ 嗯 啊。看到了正在开车的苹果，后座还有一颗正在吃蛋糕的小苹果， 哎、 你们好。 嗯，就是说有可能真的有小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如果恰好他不太喜欢吃水果，用这个方式让他知道水果的魅力。 你看正在说话的这个橙子，要不要把它吃掉？好吓人啊！来， 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用一些奇思妙想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吃水果。 今天的节目气质完全被你带跑偏 了、嗯。哎 ，sorry， 变成了一个儿童气质， 对，就再加上这首歌，你不觉得？你看，这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要跟一颗正在发呆的草莓打个招呼， 还要跟很酷的柠檬打卡这位朋友 Victor 打声招呼、嗯、 对，反正已经开始玩了这个游戏，我们就 玩到底， 对，不要阻止他啊！正在洗车的西瓜你好、 啊、嗯，我又字里行间看到了吃烤鸭的朋友 Miss Panda、 okay, 不要发美食过来， 对，就是玩这个游戏就是为了避免说下班路上大家能够发一些就各种各样的图片来刺激我们的味蕾， 这也证明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饿、 嗯、 看到水果至少不会饿，是不是、嗯、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首新歌，后海大鲨鱼的新歌叫超能力，也是在昨天新鲜上线了， 对、嗯、这首歌是后沙在作为这个独立乐队运营发布后的这个首支单曲吧，因为歌曲讲述的主题是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呢，只有一种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一种超能力，那就是你的想象力 哦，所以单曲的封面呢也是很有想象力的啊， 嗯， 就是一个人站在楼顶，身披金色斗篷，面对高楼大厦的形象。 啊哈， 照片其实就是乐队的成员傅函和王静涵。 哎呀，在北京的12月的大风里，爬到24楼的楼顶上， 嗯， 风很巨大。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 味道的潮

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 南山南，北秋 来自马迪， 我们看到泽卷大饼。 他说刚停下车子的橙子啊、橘子，现在参加排排坐游戏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 当然来不及啊。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给你介绍一下，你们家族之一。 对，我是橙子啊。嗨，哎，就刚才又还出现了各种苹果什么的。我想这个，虽然很幼稚但很可爱的游戏呢，刚才我一直在玩哈，就玩到现在，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的打卡现在已经分成了两段时间。 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打卡图片了。当然，今天同样还是和大家分享了一本书当中的段落。如果喜欢的话，请转发到朋友圈。 对。还有跟刚才所有参与我们这个水果游戏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 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很细致的水果。 对， 比如说 砂糖橘啊、想吃油泼面的砂糖橘， 很可爱的。 对，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 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班快乐。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报道，说疑似圆明园十二生肖里面这个兽首之一的龙首啊，是出现在法国的巴黎。 一场小型的拍卖会的现场，最终呢是以240万欧元的价格被一位华人买家拍下。 对， 为什么说是疑似呢？ 因为这个真实性还没有最终的完全确定嘛。对，但是好像据这个圆明园的方面说呢，这尊龙首的真实性基本上是比较肯定的。他说，龙首的大小、材质，包括呢和已知的这几座兽首，其实都是一致的。 对，所以我们几年前还听到过说圆明园的鼠首、兔首回归祖国的消息，对吧？就是在圆明园的大学法本来有12个生肖的兽首，那么这12生肖兽首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得而知。 你想出题还是怎么样？还是想说？ 就是探讨一下吧。 探讨吧，它是怎么来去保持的？ 就是它除了是有装饰性，而且还有很多功能性。比如说，你从按照设计上来说，圆明园的大学法的十二兽首，每到一个时辰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兽首进行喷水，就是它是一个起到报时性的作用的。 好厉害！艾克好厉害，居然 哪有历史课本上讲过啊？设计者是谁呢？ 郎世宁。 对， 怎么你考我呀？你出个题给大家好不好？ 你可是历史课代表呢。 对，不要考历史课代表嘛啊！但其实我想，我们不要这个互相考或者考大家。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龙首，它其实如果真的确定是真品的话，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圆明园的十二大学法中的十二生肖的兽首已经是有8个回归到祖国了。 那剩下4个是分别是 蛇首、羊首，还有一个是狗首还有鸡首。对，这4座兽首是下落不明的。 对，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现身，和十二生肖的其他8位兄弟重新团圆吧。 对，其实之前好像有过电影十二生肖当中其实讲了这个故事啊。很希望梦想成真， 是十二的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五马未羊，然后又继续狗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反抗，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真龙子蛇午马未羊，然后又继续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但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点在乎一点，铁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真龙子蛇午马未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张家口崇礼区汇聚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滑雪场数十家，大名鼎鼎的云顶还是冬奥的官方主会场，也有万龙这样的老字号，还有那些犄角旮旯名字听过就忘了的。今天咱们这一站来到坐落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境内，也是即将承办2022年北京冬奥4项赛事的场地。目前国奥队、国青队正在这里集训，交通也很便利。推荐的朋友给我说，去那儿属于滑雪度假两不误，你可以住在小镇上，一出门就是雪道，

24他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他一直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过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离子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送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rap， 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test，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Pippi and Sele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的他已经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又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今天在听这首听袁惟仁弹吉的感觉，好像有一些不一样了。 对， 就突然想到，哎，那样的一个音乐的年代哈， 是， 就真的一个音乐人想要去出道哈，他其实要费很多努力，然后碰到合适的机遇，他写无数的歌啊，最后呢，有可能才会发自己的专辑。 是的， 对，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虽然那是一个华语音乐非常繁盛的年代， 而且当年组建一个女团的这样一个概念还不是很兴盛。你说像现在，当年和现在相比较起来，其实当年更加怎么说精致一点？ 你是说快乐美少女吗？是爱创作，爱音乐 ，Happy baby，Happy baby。啊，当然，其实现在的音乐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埋头写了很多的歌，一首都火不了。还有可能，哎，突然互联网上有一个你的小小的音乐的段落，然后就变成了全民金曲， 就是抖起来。 所以。是微笑还是叹息啊，都在我们的心里了哈。好，接下来希望大家能够微笑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游戏。 是的，我们第一位朋友应该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Hi， Hello， 听得见吗？ 听得见啊，听得见啊。你好啊。 Hello， 白姐 ，Hello， 艾哥。 啊，你好、啊。 哎，我觉得他今天跟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完全对了一个个儿。就每次我们是在问大家听得见吗？他说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啊。 很熟悉的。 哎，我是白姐，你好，你好。 啊，你好，你好。 我终于可以这个电话打给你，我很开心，好开心啊。 啊，我也好开心啊。 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 Okay， 既然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争取能够拿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好吗？嗯 哼。哎，好的，谢谢。 题都不难，加油。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就是刚才听的这首歌，听袁惟仁弹吉他，来自于 SHE。 昨天昏迷了两个月的音乐人袁惟仁终于醒来，他会回到这个台湾继续治疗。那么请问那英演唱的征服是袁惟仁作词并作曲的吗？ 是。 答对了，如此轻松。 好，请听题第二题。在电视剧《武林外传》当中，有一位女捕快叫祝无双，请问祝无双的武功是葵花派倒数第一吗？ 是吗？ 啊，不是。 那是第几啊？ 啊，我懵的。 是不是没有怎么看过《武林外传》，或者说已经对很久以前段落忘记了？ 他对《武林外传》看过吗？ 我没看过， 没看过啊！ 没有没有， 你可以去补一下。 好嘞， 就是在闲暇之余的时候找一个乐子。 那你知不知道葵花点葵花点穴手？ 啊，听说过。 江湖传闻是吧？ 对。 好了，虽然答错了，但是很高兴对话，然后并且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开不开心？ 啊，开心开心，好， 意外，惊不惊喜？ 提一下你很开心。 没有，谢谢他的参与嘛。好，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在线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一百块，第二位朋友的电话正在接通中。 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能够接通我们电话的各位朋友，就是做好准备。就是现在我看到我们导播每次在拨通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困难的，然后一声叹息， 哎，没接电话呀， 要不接，怎么回事？ 好，看起来这个电话还真的是没接， 有点百爪挠心的感觉，为什么？ 啊，没接，没接电话。哎，你看，你看，他说 他不接， 哎，那怎么办呢？他不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接通下一位朋友呗。 好， 接通下一位朋友的同时，我们要不来分享一首歌？ 好，感觉好勉强。 要把这首歌曲拖出来是吗？ 对对对啊。 Somebody to you 来自 The Vampires。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欢脱的气氛吧。 好吧，我们点一下不接电话的朋友的名呗。 啊，他叫 Angel Fu。 Angel Fu 是他不接电话是不是？ 是他 啊 ，Angel Fu。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们换了一个电话打出去，现在不知道谁的电话会响起了。蘑菇小象，我看到你了，但我知道你特别想让我们把电话打给你，但你没有答预热题，你让我怎么打给你？我们得先答对预热题才会有进场资格的，下次早一点听我的题，答对。 发来那个表情也很可爱，举手。 我。接下来进场的这个啊，接通的是谁？看听一听他的声音。Hello。 嗨， 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张 啊 啊，微信小欧是吗？小哥，小欧， 嗨， 没想到又打给我了，谢谢。 看头像是一位气质美女，你听我们的节目时间大概多久呢？ 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听，只是以前没有参加节目， 对吧？ 突然发现 有人在答题。对，好的，谢谢你，小哥，你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每天都在听，然后 对， 也是我们老听友了嘛，对吧？ 对，好了， 所以很熟悉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这是最简单一题。最近有一个流落海外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在法国拍卖的时候呢，被华人拍卖这个买家买拍下了。请问这枚十二生肖的兽首是兔首吗？ 是。啊。 这 位同学， 你们 上课怎么不认真听讲呢？ 前面没有听我们节目吗？在5:30之后， 可能 啊，我一般是6点开始听。 哦，怪 就怪不得了。嗯， 但是这其实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啊，就是是龙首不是兔首，好吗？ 是今天新发生的吗？ 对， 而且我们在前一时间段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了，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不好意思啊。哎，如果哎，那我们问你另外一题，看你是不是能答对啊？中国古代呢，有一位著名的美男子，他叫做月月鸟，哎。 叫做什么 啊？没事没事，他叫潘安啊。人们都是用貌比潘安来形容帅气的男生。请问潘安本人所生活的年代是汉朝吗？ 汉朝吗？ 嗯，是吗？潘安是汉朝人吗？啊， 不是。 啊、哦，这题答对了。 对， 你 看，你 看 女生还是比较那个了解貌比潘安的。 好吧，那今天的预热题其实你答对了啊。 言及正义。 对， 好， 好吧。今天的预热题，我们问的这个人物他是谁呢？嗯， 预热题问的人物。 对， 是刚才听到那首歌吗？ 是， 对你答对了。 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哪位男生唱的？ 哦，我以为是要问歌名呢。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空气当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哎呦， 哎，哎呦，艾科，这个你看什么情况？ 一不小心看到美女就下不去手了。 你得跟大家解释，这是谁选的？ 这是我选的，这真的是我选的。啊、然后因为我看到她积极的和我们在打招呼，而且是一位很气质的美女，然后我就把她 mark 出来了。 对。 他答的问题也是正确的，是梦一场，但是他可能没有答我们的人物题，然后我就一时大意。 嗯，你赶紧、赶紧把这个 对不起 责任推卸给刚才不接电话那个啊！你看我们着急啊，电话只能选了一位啊。好， 是我的失误。 好，没关系。好，这位朋友虽然他答错了预热题，但是已经接进来了。 嗯， 而且他也答错了。你说他这一旦答对了，咱们都可以是不是、啊？ 哎呀呀呀呀！ 好， 不过稍后还有音乐题准备等待着大家，所以现在可以准备好手机，包括你们的网速，包括你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再答题。 好，准备好了吗？今天的前奏会非常非常的短，而且歌名相对又比较长。 哎， 所以给大家多一些准备时间，把答案发送到白街 FM 对话框先准备好。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 准备了吗？ 3、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再来一遍，好，再来一遍啊，再试一遍。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听到前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遨游星际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我想大家已经猜到答案了，只不过可能需要打字的时间， 字儿太多了，1、2、3、4、5、6个字呢， 所以还是要看反应速度啊， 5、6、7、7个字。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狠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大汉十三将发布主题曲《汉卿》，由歌手云飞演唱。沉默的沙漠戈壁，盘旋的沙漠狂风，借此掷地有声的歌曲，唱出大汉男儿巾帼在此经历过的殊死战斗。云飞的歌声中饱含着深情又纯粹，唱出了将士誓死守卫国家疆土的忠肝义胆。在激荡的旋律中，也有悠扬婉转的过渡之音，直击听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雍和宫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四北大街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北小街、东直门南小街、朝阳门北小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已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好，我觉得这一年我们对这个音乐都似乎非常熟悉了， 是 特别要感谢陆先生乐队，他们这首晚安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在6点半之后的时光。 对，听到这个 BGM 的时候，就一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18点34分这个环节的音乐素描，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当中的段落。 在这一年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偷故事的人， 对， 就讲故事。到了后面，我们也讲过冷笑话。 嗯， 到接近年关，我们现在的模式是让大家来打卡收图，并且有一段书里面的文字和你们一起分享。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我们这一年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嗯， 好像也什么都没有做啊，但是呢，这一年就快过去了。 嗯， 好吧，我们来看看怎么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事儿。这段文字来自于叔本华， 要么庸俗，要么孤独。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不应该看他拥有多少高兴的事儿，而应该看他是否正为一些小事儿烦恼着。 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无关痛痒的小事儿挂在心上，那些经历着大灾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儿的。 所以我们都是幸福的，如果说你正在拥有这些小烦恼的话，要远比其他人更加幸福了。 哎，说得非常的有道理啊。所以图片和文字你现在只要回复打卡到白洁 FM 就可以收到了。今天配合的歌曲来自于小虎队的老歌 庸人自扰。 对，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煎熬同灵鸟飞远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乱 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里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尽扰。 听着一首老歌，感觉好像都看到了自己家里面那个舅舅的房子上面挂着的那个好像已经有些泛黄的海报。 而且还会回想起很多当年的记忆吧，就是很多年之前自己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和现在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庸人自扰来自小虎队啊，带着这个记忆啊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对， 当然我们其实也通过一首歌配合着一张图，同时呢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了， 回复打卡到白家 FM 就可以收到今日图片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好，到了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俩轮流来推荐歌曲的时间了。 是的，今天就，哎呀，玩票吧。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我就这周已经是抢先当麦霸了吗？ 那不行啊，你还想抢唱是不是？ 这么执着吗？ 好，该怎么着怎么着啊？ 好嘞，好嘞， 对不对啊？今天看我们俩到底谁能够赢得比赛，输掉的那位唱好吗？ 你先来吧。 这样会让大家感觉我们俩在抢着唱，是吧？今天故意要把这个比赛输掉。 不是，因为平常大家都会觉得你们俩不要互相谦让了，那这一周我们就来个不谦让的。 好， 抢着来。 好，那我先来开始吧。之前推荐过这个乐团的是不是 Fine？ 是， 之前推荐过那首你真的会来吗？今天推荐的另外一首是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这种中版的或一些都市感的这种歌曲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可以发来分数，1到10分，你们给几分？ 我写了好多计划，全部都是关于你。也写了好多你说莫名其妙的秘密。我看我自作聪明，最后却成了玩具。看不过你，迷离又成了谜，变了心。我反复试图用优雅文字去描述你的内心，像我想象中的没顾虑，很彻底，却还是不敢靠近你，还是不敢揣测你的语气。也许是自欺小气。这好多好多随心描述成故意，我想我也不会介意，还是会 重复几句好听话。权力就是不吞骗自己，谁又能比得过天性，也不会太刻意，只是单纯读不懂我写的信，又有谁能懂我的心，连我自己都很抗拒去了解我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 目前来看这首歌的得分不高，就七分。 嗯， 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 Fine 乐团带来的。 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我发现现在很多乐队啊，尤其是这种小众的乐队，他们都写特别喜欢写一些很细小、很生活化的东西。 对，往往他们的歌名呢，也是不像以前的歌名那样高度的去进行一些浓缩，而是把生活当中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告诉你。 嗯， 比如说。好像之前有一个乐队的名字还是他们的那个歌名，那我明白，那我懂你的意思了。 对对对 对，那是那个名字，他们乐队的名字，那我懂你的意思了。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 My Little Airport， 他们出的很多歌曲都是特别的生活和琐碎、比如说我一个人去吃便利店的时候被家人看见了。 好吧，但是也有给了一些分数相对比较高的分的。嗯， 比如说 Chris 还有月明月月都给了九分。 嗯，大军给了十分。 所以这一首歌曲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最终得分是 应该是7.5分。 还不错了。 第二首，这首总应该换一个高分。 你竟然回忆杀。 真的是回忆杀。 你出去。 总得两首有一首高分了吧。啊，这首英文歌很适合在晚上听，所以把这个版本推荐给你。因为原唱创作者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吉他圣手，Eric Clapton， 然后这个版本是 Babyface Wonderful Night。别忘了给我们打分，这首 Wonderful Tonight 你会给几分呢？1到10分的一个分数。有人说喜欢方大同那一版。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每个人唱出来都是各有千秋。 对，但是你看林儿就给了我 九分，多一分怕你骄傲。 目前看均分是8分，那样我今天一首7.5分，一首8分， 对，也没有宣布就胜利了，还有我呢。 对，不着急啊、来看看艾克今天能打3分还是4分来啊？ 有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然后这首歌曲叫《倒数》，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岁末的时候来聆听的一首歌，因为离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 真的是。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讨论着说，哎，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哪里啊，应该和谁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不一样的一年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做好倒数的准备。 想这些事儿的朋友都是不差钱了。想着看怎么玩儿哈，怎么看 眼花呀。 对，1到10分，这首倒数你给几分？ 盏灯，想再为你唱首歌，一首不完美的歌，歌里有我们的纯真，翻开新的笔记本，新的完美就要发生，为我写出无限可能，这一年如何总结，痛苦多还是快乐， 终结我们这一秒，紧紧拥抱，不管明天会如何。记得我们曾经爱着， 目前这首歌的均分是8分。 我觉得分享音乐 吧是一种很快乐的过程。 你干嘛笑成这样？ 但是为什么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听得想哭呢？ 因为倒数嘛，这一年要结束了。可以换一个心态，这一年赶紧过去吧。哎呀，就是 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这首歌，或者说我们刚才聊的那些话题，会觉得多多少有一点点小小的忧伤，那么接下来我推荐的这首歌曲就会让你转一个好心情。 后面又来了几个7分的。你这首歌马上就要掉到7分了，7.5分了。 7.5分跟你第一首歌是差不多的。 月月实实送上了10分，所以还是8分。好吧，今天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 来自 Emily Hearn， 这他的歌曲的风格应该是属于什么风格呢？丹麦，不对，希腊风。 到底是哪儿？ 希腊风。 你是跳的有点远，从地中海直接差到北欧，这有点差得远了。 希腊风，这首歌曲叫做 Red Balloon， 红色气球，是一种很跳跃的风格。 我们稍后就来听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既然最后你来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来决定一下今天我们的胜负，今天你的第一首歌是8分啊，跟我刚才的那个第二首是一样的。 对，第二首歌分享一个比较欢脱的气氛，听到这首歌曲的节奏的时候，松开你的手，把那些烦恼都像气球一样让它随风飘去吧。 你干嘛老要让我们开车的时候，要不就是把手松开，要不就是喝着小酒，到底什么情况啊？ 哎，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是最大人生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一个超能力，就是想象力吗？ 对，可以徒手飞行，是不是？好，这首歌1到10分你会给几分？可以把分数打到白洁 FM 来。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8.5分哦。 那就这么说，我今天赢了。 你赢了， 那就明天你来唱歌。 均分是8分， 我今天险胜。 但是既然艾克已经在昨天提过说，无论我们今天的胜负，他都主动请这周要唱歌给大家听。 对，我也不谦让，要不这样吧，这周咱俩来合唱，耶。 这周几？ 这周 说好了，我请假。好吧，说好了，你唱一首，那我也唱一首。既然我输了比赛了， 哎， 好好， 真的，咱俩可以一起合唱一首歌曲，商量一下吗？ 连续特别委婉拒绝了他两次，他硬是不接茬，这怎么办？快在线等，在线等，各位听友，在线等，如何拒绝一个人？OK，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哥， 我是白洁，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Death of me.